这份爱陪着你，达到。

声叫也许你呀不会听到，把梦想找到，要过得更好。我不要爱情的低潮，会微笑在每个